世几多年，清风时影也寂寥，无情还剩了一襟晚照，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时，生活的烦恼 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。 说不出什么理由，失去以后才知你也有不少忧愁，当初不懂得分忧， 爱过以后才知爱情也有缺口，身不不久，失去以后才知你也有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， 爱到越结越远不休，一等沧海桑田依旧，去以后才知你也有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，